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受高空西北气流影响，今天本市依然是天气晴朗，但是气温比较低，最高温度在1度左右，比前两天比呢有所回升。另外扩散条件比较好，风不大，比较适合户外出行和户外活动。不过目前的相对湿度呢只有20%到40%，空气干燥，请大家注意及时补充水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温度1度，最小相对湿度20%。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温度-8度，最大相对湿度是40%。那么今天的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是1到2级，比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洗车指数是2，未来两天本市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是比较适合清洗车辆的。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最新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呢在东北四环内环方向望河桥有事故，后车行驶比较缓慢，目前的队尾呢已经排到了安慧桥。在北五环东段西向东方向来广桥东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在万泉河路南南向北方向受事故影响，行驶缓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车辆行驶缓慢，队尾还有一起事故，请后车小心驾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路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让我看看你的眼圈，黑吗？嗯， 双十二刚过， 还好是吧？那么双十一刚过啊，很多人呢还在为自己买的这个超值的东西沾沾自喜，哎，也有一些人呢可能还在后悔啊，自己怎么又要剁手了？这双十二啊，跟着就来了啊。 对， 刚刚我进这个直播间的时候呢，门口导播大姐还说呢，说，啊，哎呀，坏了，昨天晚上没起来。我说怎么了？本来是买一送二的东西，因为我没起来，所以就变成买一送一了。 一下子优惠少了这么多， 还在遗憾呢，是吧？ 是，定着闹钟到那点儿，想着一定得怎么着怎么着。 嗯， 最后啊，真抵不过这个困意。我昨天其实也有个经历，这东西搁进了购物车，就有点犹豫着，要不要，要不要啊？ 然后就没了，是吧？ 就有别人替你做决定了，你要不了了。 哎呀，所以说现在这个商家呀，你说是到底是这个买家玩不过商家，还是商家能把买家如何了？ 我觉得亘古不变这个道理啊，买的没有卖的精。 总而言之，大家好自为之啊。虽然双十一双十二都过了，不定后面又闹出什么其他的幺蛾子了。总而言之呢，需求才是最重要的，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把钱包看好了啊。 马上过年过节还得打折。好吧，那么分享了今天的话题之后呢，我们开始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如果在生活方面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attention please? Good morning, it's a wonderful brand new day.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城帮帮团。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和我们的热情帮友们开始今天的互帮互助，来看看我们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啊，需要大家来帮忙出主意想办法。 嗯， 这位听众问的这个问题啊，其实相对来说呢比较专业啊。 啊， 他想问一下帮友们，就是胃不太好的人， 嗯， 能不能喝咖啡？ 哦。因为咖啡这个东西一直以来， 你怎么那么深深地叹了口气啊？ 我又爱喝咖啡，我胃又不好， 嗯， 你知道，所以这个话题其实我看到它的时候，我心里的第一反应是一激灵 啊， 嗯， 就是其实很多东西吧，嗯，不是绝对的， 对， 即便是说咖啡它的这种刺激性很强，包括茶啊， 嗯，对， 不太适合胃不好的人，但是呢，茶也好，咖啡也好，它都是分很多种 不同的类型，对 对, 对， 还有这个口味的浓淡都有。 嗯， 如果您这位朋友的病啊，胃病没有病到一定程度，嗯，说大夫都说你别沾那个东西， 嗯， 应该不至于。而且就是除了咖啡之外，那么食品当中其他还有咖啡因的东西也不少，包括茶呀，包括巧克力啊 ，COCO 什么的，都包含在内。 而且就是胃病吧，你知道，其实它有一个，我觉得你判断这东西适不适合你喝啊。最直观的一个标准，喝完了以后你胃难受不难受， 嗯， 因为胃病的这难受是现打不赊的，就真的是喝下去特快就有反应。我觉得呢，如果就您像我一样又爱喝咖啡，那我就尽量的避免去喝那种所谓的美式轻咖啡， 浓的， 哎，多调一点奶进去，它就能对这个我们的胃黏膜呀多少有一些保护作用。茶也是一样，绿茶我就不敢喝，红茶就可以。 所以就是如果说家人也好还是您个人也好啊，不知道这个您所谓的描述的这个胃病的程度是一个什么程度， 哎， 如果大夫说您别碰，那您就还别沾了，嗯，如果只是说胃偶尔有点不舒服但是又好这口，那么偶尔喝一点别太刺激的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啊。 是， 嗯，这是我们个人的经验分享啊， 嗯，也问问大家吧， 其实我也是这样的。我也没好到哪儿去吧，还什么都爱尝尝啊。总捡那辛辣刺激的吃啊。下面这位听众啊，他写的特别简单，他说这个牙膏头总是干的怎么办？我理解他那个意思， 我知道，嗯， 啊，你也理解是吧？ 我能理解，嗯，这个经历应该大家也都有，但是我们一般第一时间反应是，您平时每次刷完牙以后那个盖儿您盖紧了吗？ 不是，你知道它盖不紧，就是因为那个牙膏它老渍出来一点儿，它上面老有那个嘎巴儿哈，咱们老百姓就叫嘎巴儿嘛，嗯，它盖不严实，所以你每次打开之后啊，它都是那样的。其实我也觉得这个事儿挺头疼的，然后你挤还挤不出来，咱先不说浪不浪费吧， 嗯， 就你挤得挤半天，嗯，然后还是挤不出来，然后还得拿个什么小刀啊什么东西把它给它抠哧抠哧。 那你这个过头了，其实你解决办法挺容易的，嗯，我是觉得咱们以前老式的牙膏都是拧的螺丝扣的，记吧 啊， 嗯，那会儿那种情况是没事的，但是现在呢换成一个很方便的，就跟这个洗发水什么的似的，轻轻一抠就能抠开，反而是这里头特别容易啊寄存一些东西。我是差不多隔个一周左右我就把这个盖儿彻底的拧下来，它虽然有这个便携的这个抠盖啊，但也有一个小螺丝扣就能开得更大，把那个拧下来放水龙头底下彻底冲一遍，把那些嘎巴全都给它给挤掉了，这会儿您再用就好了。但是这个不可避免的每次等于都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浪费。 嗯，反正我觉得你这方法还是有点麻烦 啊。 有没有什么更简单啊？兴许有呢，兴许大家有呢， 泡在水里， 反正就是有点，有没有更好的一些办法，更简便啊，而且呢还能省事儿还省心啊。 行，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麻烦大家问一下，我坐飞机的时候呢，笔记本电脑是不是需要单独按键？ 是啊， 嗯，这是必须的。 对对对，肯定的。不光笔记本，咱们的那个小 pad， 也现在都是需要单独的拿一个小盒给你装着过检。 嗯， 有的国家管理的比较严格，它可能有各自的这种不同的安检的标准吧，甚至于相机也都需要去重新单独过检。然后咱们现在就是锂电池也是要单独拿出来的。 行，嗯，就是这位听众可能不常坐飞机啊， 嗯， 也不怎么经常带着这个笔记本。那么像这样的事情呢，就是之前还是要考虑清楚， 哎， 问清楚，要不然现在那儿开箱特别麻烦，给自己添麻烦，嗯，也给人家添麻烦啊。 对对对。 好，他留电话了啊，这事儿其实很简单，需要单独安检啊，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啊。 嗯， 还有一位听众呢，想问一下，说哪位朋友懂电脑维修啊？我的电脑桌面的文件打不开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原因还是挺多的，这个从根儿上来讲肯定是您这个系统啊出了一些问题。您这种情况呢，我建议就是如果说桌面上您存的这个文件夹啊，那它实际上呢真实的位置是储存在 C 盘，就是您的系统盘下面的一个您个人的这个桌面的这个子目录文件夹里面。如果说在这儿都打不开，而且这个文件又很重要的话，我建议您把这个硬盘取下来换到另一台机器上，别人的电脑系统是好的啊，到那种地方去把里面的数据先拷出来做一个备份，然后把您的系统进行一下或者做系统恢复或者做重装。因为如果您不把重要文件拷出来直接去做这项工作的话，很有可能您做完系统恢复或者重装以后，这些东西就没有了，找不回来了。 行吧，也有可能是其他的原因啊。他留了电话是18518196292，18518196292。这位听众啊问了个问题啊，其实也是很多女士包括我在内 啊 也在困惑的一个问题。他说天气干燥啊，最近呢总是敷面膜，就是敷完那个纸面膜之后呢，到底是洗脸还是不洗？那个使用说明书上没有写。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我有不同品种的面膜，好像都不太写这个，它只是写你把那个面膜揭下来之后呢，什么轻轻按压吸收即可。那么至于之后你要不要洗脸啊，要不要再去抹油啊，都没写。而且这个说法呢，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说法，都特有道理。 想不想听护肤专家给你讲一讲？ 你真拿自个儿当专家呀？你说你胖你就喘啊？哎呀，拿你当棵葱你还就呛锅了是吗？来，让专家说一下吧。 这个 宝砖的砖是吧？ 这问题是这样，啊， 你敷吗？ 敷，啊， 你是每天？你是 every day 吗？ 不是、啊，这个面膜它是这样啊。 突然觉得很尴尬， 一个女生不知道，让一男生给你讲。 好吧，你来吧。 真的啊，就是你听我讲这道理，你看你信不信？你服不服？ 啊，我服。 我们敷完面膜以后啊，有两种情况，一种呢是白天啊，早上起来以后敷，或者白天什么时候觉得干了敷；一种是晚上临睡前敷。临睡前敷的这种，如果说您家里面啊这个湿度啊什么的都还不错的情况下，敷完面膜您也不打算再去抹其他的护肤品了，这个时候您可以敷完了把这面膜揭下去就搁在这儿，甭管它，直接就睡了，这是可以的。但如果说是早晨起来您敷面膜，或者白天什么时候补了，然后过后还要，特别像女性朋友啊，她可能有的还会多少打一些这个底妆隔离这些情况，那您在敷完面膜取下去之后，用清水稍微的啊把表层这些有点滑的还没有吸收的这东西冲洗一下就可以了，不用去用洗面奶说再去一遍，那这面膜的作用就不起了，等于是啊，简单的清水洗完了以后，您再该用化妆水用化妆水，该用精华用精华，该用面霜用面霜，做好这个防护，不要直接在这个面膜在的情况下就去往上面涂其他的护肤品和面霜类的产品，那样的话会影响后续的吸收。但晚上您说您就是敷完这一个躺，甚至于可能有的敷着就睡了，当然我们不提倡这样啊，因为水干了以后它会反过来倒吸您皮肤里的那个水分的，还是临睡前一定把面膜摘了，但是您说摘了倒头就睡，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行，反正 你服吗？ 我服特别服啊。那个 都是科学，我是 那我就不说了啊。行吧，当然现在这个面膜的品种也挺多的，尤其像这什么双十一双十二啊，好像做一些活动，大家有的时候就买很多，恨不得把这一年的都买出来。包括那种什么晚上的晚安面膜，直接涂在脸上一层那种果冻式的东西， 是 啊，那个确实是不用洗啊，反正这种纸片的呢，有大夫说啊必须得洗，洗完了之后呢它可以更好的吸收你抹进去的面霜。 对，我就是说后续 也有的那个本身面膜上就注明可以不洗， 直接就再涂点面霜就可以了，因为、 哦、 因为你要继续保湿嘛，要不然的话它那个精华起不到作用啊。 嗯， 哎呀，所以有的时候像这种问题就是有点乱，可能也是在争议当中吧， 也看您自己面部有没有什么不适的情况、 嗯、 如果说皮肤状况都很光滑，那您说您就这个不洗就不洗了也没事。 嗯，好吧，我们来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嗯、都跟求医问药有关系。 哦， 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帮友们，他50岁了， 嗯， 目前出现了一个状况，就是眼睛看东西有点模糊， 有 好像有一层膜似的，说这是什么情况呢？ 哦， 您有没有去医院检查呢？ 对， 其实要是我们碰到这种情况早就吓得 对 一溜烟的奔医院先去了，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呀、嗯、它可不能出问题啊。 嗯， 但是导致眼睛出现这样的状况啊，我们查了一下，反正跟很多原因都有关系， 是 啊，包括跟近视，你最近眼睛疲劳、 嗯、 包括老年人的有些什么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 对， 都有可能导致您刚才所描述的这种状况。但是具体原因您必须得上医院做相关的检查，可能还要做一些类似于这种眼眶 CD 啊，或者是这个眼底检查。 嗯 啊，那怎么办呀？那您就去吧，就别在这问我们了。 这个不麻烦啊，就是最简单的基本的眼底检查，您直接在门诊那儿，大夫很快就能给您做出一个初步的判断。有必要进一步细查，那咱们再去该约什么后续的检查再去约，这个不用担心。 对， 还是第一时间去寻求专业的帮助是最好的。 其实我们特别感谢大家相信我们帮帮团，也相信我们帮帮团的很多帮友啊。但是像有一些比较急的问题啊，就是您别在这问我们，包括孩子的问题，您这都又拉又吐了，您还不赶紧上医院，是不是？ 是， 但是像有些问题，比如说一些慢性病啊，需要调养的，或者有一些已经确诊的病，您希望找一个更好的大夫，或者曾经哪位听众去过的医院啊，了解的大夫，这是可以的。那着急的事儿，你也别在这耽误时间，赶紧啊，就近去最近的医院，然后您弄清楚了之后呢，您自己心里也踏实。 是的。 下面这位听众啊，是帮老伴儿咨询个事儿，他就属于我们所说的第二种情况、 嗯、对， 嗯， 慢性的了，这是长时间的啊。他说老伴儿啊头疼已经有几十年了，去过很多的医院，我一看罗列的这个名字呀，咱们神内神外啊，中医啊，这方面的 大医 院都去过了、 啊、 他说呢各种疗法，中药啊西药啊针灸啊都没有效果，他说现在呢靠这个头疼片啊临时控制着，听说可以手术治，说这个他感觉啊久病啊成医，哪位帮友或者亲人有同病情经历的，说能不能给指点一下。他的微信号是大写的字母 D 282889 282889。 好好，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说打算开车回老家，开车回老家啊、 嗯、 没说老家在哪儿，爱人晕车，他说上高速啊我打算开一点点窗户，一点点会有什么影响吗、 嗯、 不开最好，因为是高速嘛， 因为咱们从交规上来讲啊，高速上呢您也应该把四面的这个窗户闭上，为什么？它有一个安全隐患，高速上呢搭车比较多，有时候难免有一些小石子儿的这些雨洒呀、崩啊什么的，高速通过的时候，您自己的车或者旁边的车都有可能压到这些石子儿。那么快的速度压上以后，它那石子儿随时可能会弹起来，崩到玻璃上。咱们现在这些钢化玻璃都很结实，也就是一个点儿、一个坑。但如果您开，哪怕开个小缝，它就存在这石子儿直接崩进来的可能。这速度崩进来，咱们这伤可轻不了。嗯，从这点上来讲，咱们高速上啊不应该开。从驾驶安全的角度来讲，高速上哪怕是就开一点点窗，但只要您的速度，您按照限速啊，咱们现在大多数高速100到120公里之间吧，这个速度您在开车的时候您自己都会有感觉，方向盘一下子会变得很沉，就是您要想控制住这个平衡，您的双臂得较更大的劲，这样的话长时间开车您更容易疲劳，又是另一种安全隐患。 嗯，总而言之呢、嗯、我们特别理解您啊，就是说要开车回去，但是呢车上又有晕车的人，因为我本人也晕车嘛， 对、嗯、 就是知道那种感受， 是 有的时候你特别想透一下气，瞬间那么一点点兴许还过得去， 还行， 哎，过得去，但是长时间肯定不行，就那个噪音你就受不了。 对、嗯、而且它不光是那个噪音，它那个高速走的时候它会有那个次声波，你知道，根据旁边那个航道树啊，然后或者什么那个护栏什么的，那是一个很低频的声音，刺激长了对人的健康其实是特别有影响的，不好。 你要说非开不可、嗯、其实是可以开，这个在于你自己啊，但是、 嗯、 最好别开、啊、 最好别开。 从这个交通法规上来讲啊，从我们个人安全呀、啊、等等啊，就最好不开。那么如果真的晕车不舒服的话呢，采取一些其他的方式吧。 车要是有天窗的话、 嗯、走国道吧。 其实真是就是走国道，但是走国道有时候堵车，可能晕车的人更难受。 你错开那点儿呗，反正就是你不能什么，就是人就是这样，就你不能什么都站着、啊、 对对对对， 或者就干脆说不开车，看晕到什么程度吧。 对对、 嗯，一般来讲，晕车的人好像在高速上相对来说 好一些， 好一些、啊， 比较稳， 好一些。嗯， 斜开的天窗可以您起个角度，然后把那个外循环打开，促进对流，也能让车里空气好一些。 行，也问问就是有晕车史的朋友啊，有没有长时间的在高速上坐车的这种经验？那么您是怎么缓解这种晕车的不舒服的感受的啊？也提供给这位打算回老家的朋友。好，我们这些问题呢在等待帮友们的回复，我看已经陆续有些都回复过来了啊。 是的， 我们待一下，待会儿呢总结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大家这时段的物品转让的问物品转让的这些东西啊。 好，这位朋友啊转让一个全新的浴室柜，带镜子的，宜家买的，自家装修，后来呢没用上，高65厘米，宽20厘米，长是40厘米，有需要的联系1364137990513641379905。 嗯，您这是冲动是魔鬼是吗？肯定是看便宜夸就买了，结果一看搁哪儿都不合适是吧？ 双十二双十一这种淘也有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真的是挺多的啊、 嗯、 这个太诱惑力太大啊。 嗯、 下面两位都是转让轮椅的啊、 嗯、 这位听众转让的这个轮椅呢没有具体描述，只是说原价是850，现在打算350出手，价格还可以商量，电话是1821117860518211178605。 后边还是一台轮椅，老年人用的那种互帮牌的，可以正常使用，买了4年多，不过呢后来一直闲置着，原价650，现在120转，还有商量，在东城区东花市附近，联系方式呢是6715217767152177。 昨天啊有一位听众帮着爷爷求购那个人力三轮车、 嗯、 不知道有没有求到啊。 哦， 我们这儿有位听众呢刚好转这个人力小三轮车。 嗯， 这个车斗呢宽是60，长是1米，打算150出手、 嗯、 还有一辆女士的自行车40块钱，他们是在北三环北太平桥，可能离得有点远，他们家我记得是在杨桥那边， 这应该是 南边。 哦，北太平桥那块儿、啊。 嗯，电话是1368145454513681454545。 小三轮车这没法说拉上300转一圈哈，人得自己蹬回来，这距离是稍微远点。这位朋友求购一个电炒锅，新的，在清河。哦哦，这是求购的，我看串了啊。咱们再来一个，转让一个全新的电炸锅，省油环保健康，可以炸薯条、鱼类、鸡翅、鸡腿各种东西。炸的时候里头还有一个提拉内网，很安全啊，不会溅伤什么的。原价200多，现在80转让，电话是1324000926913240009269。 好，我们第一时段的服务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啊，我们还是用北京榜样的歌声来结束第一时段，一会儿见。 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身旁，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每

北京城市广播。 京城帮帮团节目温馨提示，请大家选择有价值且全新或较新的生活物品在节目中转让，并且价格要合理。另外，为了大家的健康和安全，食品、药品、手机、某些服装鞋帽、违禁品在节目当中是不予转让的。床上用品除蚊帐、床垫可以是八成新以上，其他必须是全新且未开封的。像剃须刀、足浴盆直接接触身体的必须是全新的。若转让尿不湿或床上护垫，一定要在保质期内。此外，转让的物品信息要真实，要尽量提供比较全面的信息，如品牌、使用年限、新旧程度、原价、转让价、购买发票、保修单据及说明书等，物品所在的大致位置以及正确的联系方式。联系方式可首选微信号。物品交易的时候请当面验货，如发现物品与描述或相片上不符，或价格有变动，可拒绝交易。所有交易环节请自行负责。另外，所有当日接收到的信息，本节目不能保证全部播出，近日播过的信息也不会重复播出。如物品仍未成功转让出手，请通过其他方式处理，或过至少一周后再重新发布信息。多次转让未成功的物品请自行处理。京城帮帮团节目是一个公益的开放的平台，听众之间交流应以诚信为基本原则，大家也要掌握好分寸，将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和健康以及财产放在首位。谢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By the rivers of fire。 要想感谢我， 请去帮助别人。 欢迎您继续关注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进入第二时段，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一些新的问题啊，和上一时段一些问题的反馈。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喝咖啡的事儿吧。 好， 反正大家基本上都说的是，肠胃不好的人最好是不要喝咖啡，因为它确实有这种刺激的这种成分在里面啊，而且喝太多的话呢会加重病情。但是呢也有听众呢分享了自己的这种情况吧，他本人也是个咖啡爱好者，就喜欢，但是呢工作原因呢提神醒脑嘛还得喝，胃也不是很好，他就说胃不太好的人啊忌浓缩咖啡， 对， 就是浓咖啡浓茶，就特别刺激的这种。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爱好者的话呢，你可以尝试比如说喝手冲或者是那种不加糖的加奶的咖啡。 对对对， 哎，不要喝清咖，不要空腹喝，而且每天不要过量， 对， 问题是不大的。 对，手冲那种你自己在家里也可以通过这个咖啡粉的那个数量啊，你可以把它稍微冲的淡一点，又有这个香味儿，又不至于对胃的刺激太大。 对，另外呢就是现在卖的那种盒装的挂耳包呢，也是可以的。其实胃不好的人，当然你有非常严重的胃病是另说啊，就是只是肠胃不太好的又好这个的话呢，适量的喝，然后这个成分淡一点，应该是问题不大的。还有听众说速溶的不能喝，胃不好的人千万不要喝速溶的，说里面那个糖啊奶精什么的反而是更加强了刺激，而且真正咖啡的成分没多少。 本身来讲咱们说那些什么反式脂肪酸氢化植物油，现在健康角度来讲也是少吃少喝。 我相信这个问题你要问大夫的话，大夫肯定说你别喝。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讲，就是可以喝，但是最好不要喝。但是如果你真的，你像有的年轻人吧，他就一直就肠胃不好，可是呢，他晚上比如说要加班， 是， 又需要提神醒脑，他得靠这个东西来帮助你提神。那么适量的控制好的喝一点，问题不大啊。 他一旦养成习惯，我跟你说，早上不喝这一杯啊， 在那儿，他就是醒不过来， 嗯， 打哈欠流鼻 涕。还有就是肠胃不好的人，不光是喝咖啡的问题了，像浓茶呀、酒精啊， 是都不应该。 饮食状况其实它是一个综合的，不能把罪过都全都 赖在咖啡头上， 对，咖啡头上啊。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牙膏头的这个事儿啊， 嗯， 看来大家遇到这样的问题还是挺多的。 是，嗯，有朋友说啊，这个一定得早晚坚持都刷牙，刷两次，他老从那儿过着，他就不会硬。 哎，但是其实说心里话，就是我肯定早晚都刷牙呀。 是啊， 可是他那个还是， 还是硬哈。 你知道是哪种特别爱硬吗？ 啊， 就是白色的那种，没什么大问题。就是那种，就是现在不是出的蓝不拉几、绿不拉几那种，跟果冻似的吧？ 对， 就那种特别爱干， 凝胶似的那种。 啊，它而且还挺结实，就是我早上好不容易给卡实出来了吧，到晚上，因为它真的是拧不紧，你也没时间跟它较劲。哎，到晚上你弄个它又给凝固上了。 所以你说这个就成分的原因，那，啊，咱们以后， 嗯， 你就挑那个纯白的老式那种牙膏。 对，现在有没有那种啊？就是比如说按压式的。 有， 或者说泡沫似的，它就完全就是就不需要，而且干净也卫生嘛。 专门有液体牙膏，价钱比这种普通牙膏大概贵5倍左右，你还用吗？ 我你送我一个， 见了， 我双十二， 真有。之前我是买东西，人家就送了一个赠品，当时我看了看，我说还有这东西， 我赶紧上网看看，今儿不还有活动的吗？ 是， 行吧，就是总会有办法的啊。 嗯， 另外还有听众说，给他搁在什么水里面。 我当时说的，我说 我刚刚有听众 也说了， 也是说放在水里 面，就稍微给它润湿点呗，我这么想。然后还有一朋友说呢，是用完以后啊，您把这牙膏呢盖好了以后啊，一定确保它盖紧，在那洗手盆上您磕一下，听的啪一声，这表示扣严了，它就不会再蒸发干了。 就总而言之，得把它扣严实了，啊。 对， 嗯，其实痛苦就痛苦在，因为它那个边上都是那个东西，你扣不严实。然后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尤其像咱们早上起来上班，晚上着急睡觉的，就没有时间跟他较那个劲。 虚搁着一般都是。 对，嗯，所以他就干嘛。 容易干，对。 哎呀，看来这还是个问题哈。继续需要朋友们集思广益啊。 嗯。 除了花5倍的价钱买那个新式牙膏之外，有没有什么招能对付这个牙膏头总是干的这个问题啊？还有刚才这个提眼睛看东西有模糊现象的这位听众啊， 嗯， 我们的好多位帮友呢也都是建议你赶紧去医院做相关的检查。 对， 验光啊，眼底镜检查呀等等啊。还有说有的时候如果只是暂时性出现的话，就是视觉疲劳也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是， 嗯，因为现在你别看他50岁了，现在这个年龄段包括一些老年朋友，就是玩手机玩的那也挺溜的，而且也是手机不离手， 那是肯定的，嗯， 所以本身他们的视力可能就相对来说衰老了一些。 对， 再这么玩命的看就是雪上加霜，所以还是要控制一点点啊。当然10点到11点跟我们互动还是要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 对对对，只要真人家医生建议您说彻底远离手机，那您就光听广播，咱们不参与也没事儿， 嗯， 啊，健康是第一位的。嗯， 哎，晕车的朋友啊，大家出的主意就是说，如果说你们二位能分开旅行的话， 真是，嗯， 啊，就分开，你开车回去，您爱人可以坐高铁或者是坐飞机飞回去， 嗯。 如果说就好的跟一个人似的就不能分开，那就只能想一些办法，就是 飞机 避免晕车吧。 飞机有的人也晕机啊， 嗯， 高铁反而现在倒是相对来说最好的，我觉得乘坐舒适性什么的。 对，或者就是说你别那么着急开，你呢，因为速度它肯定要保持在一定的速度嘛，你就多休息呗。 对， 没事就开一段，每个休息站你都休息一下， 嗯， 应该问题就不大了啊。 然后还有朋友给了这么一个建议，就是如果您要是已经知道自己坐车晕车呀，别怕吃那个晕车药，您就出行的时候吃一次，这没什么，不好的地方。一定准备好成晕宁这类的药品，然后呢坐在前边跟司机聊着天啊，他开车呢也能够更轻松，这个不至于这个是一会儿开着开着犯困，您也能够很大程度的缓解晕车。 嗯，还有听众说瞬间开一会儿应该可以，但是对这个晕车的人能够起多大作用就不知道了。 是，该晕还得晕， 对，就是自我感受啊，就是开多会儿管多会儿事，多会儿的事儿，开那一瞬间就管那一瞬间的事儿。 对对对，过后又完了。 哎，对，另外还有听众说不能开窗户，开窗户费油，你们知道吗？ 那是肯定的，油耗那是瞬间加大，嗯，就是时速只要超过60公里， 哦， 就有的朋友夏天说不想开空调，专门比较过，开着空调不是也会费些油吗？ 嗯， 但如果您把空调关了，然后呢开着窗户，是我挺凉快的，这会儿只要时速超过60公里，油耗就比开空调还要大了。 长知识啊，长知识。所以我们经常说嘛，这个勤俭持家过日子，就是这些方法呀，咱们得用科学的方法去验证它。有的时候我们这省了半天，最终不但没省，反而给自己添了好多的麻烦。所以还是要多学习啊，多了解一些新的知识。我们再来看一些新的问题啊。这位网友笔记想问一下，说你们能说说这个肩周炎，就是俗称五十肩，怎么办吗？说去医院看了，说没什么好办法 啊。 这还真不能怪人大夫。 对，的确是。 大夫都这么说，我们也请骨科的脊椎方面的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对于这个问题好像回复也是这样的，他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有一些人就是过了这个年龄段，他慢慢就好了。就没有那么难受了。你说彻底好可能不会啊，但是慢慢的就会从那个过渡过来，就没有那么疼了。如果在特别疼痛的时候，大夫说就是吃一些止痛的，抹一些扶他林，还有那种缓解疼痛的。 对，刚才那位给自己老伴儿征求头疼这个疗法的那位朋友，其实也是，您知道头疼里面它现在实际上有一半我们称之为原发性头痛，它就是没有任何器质性的病变，找不到任何可以说你说手术也好啊，或者是怎么着的，那就是到发作的时候吃止疼片控制也就可以了。你这类病呢，一旦得上，咱们只能去跟它和平共处。 对，求医问药这个事儿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情、 是的。 你想就光一感冒发烧， 对， 就能给你整出好多事儿来，何况咱们这好多年的一些老病呢。这位听众他的网名叫舒心，但是他这两天 不舒心， 非常的不舒心啊。什么情况？ 我们家呀，这间隔几个月，豆浆机、电力锅全都出问题了。还不是杂牌啊，都是700块钱左右的挺好的机器，一个呢滴滴响，一个这盖啊合不上。请问在方庄或者宋家庄一带有家电维修的吗？我一锅端全都拿去送去修修得了 啊。如果您这个机器还挺新的，或者是使用时间不长的话，您有没有那个说明书 保修好看看？ 不是，一个是保修，一个是说明书上它都会写上常见问题 啊。 有的时候我们使用不当，或者是有一些操作的这个误区，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小问题，那么这个小问题是自己可以解决的。 对， 大家那个说明书真的别乱丢啊，而且那上面有很多那个保修的电话是需要保留的，您看一下那个说明书上有没有您目前出现的这个问题，然后核对一下，按照他的方法来自己弄弄，如果不行的话呢，那就只能找厂家吧。您这牌子都说出来了， 对， 是不是？ 有牌子的那个厂家只要在，应该人家配件什么的毕竟是更全的，但他肯定是想省事儿，就就近，我这儿要有好几个不同牌子的，就都在方庄这一带地区找一人就都解决了。 关键是你要说这种家电维修肯定是有，但是它有多靠谱？ 哎，是 这个我们真的就不敢打保票了。 对， 那只能问住在附近的朋友，他没有留电话啊。就是 方庄、宋家庄、南三环、刘家窑桥这一带吧。 对，或者您可以留个电话，哪位听众知道的话呢，住在那附近的，有过此类经历的，直接跟您联系一下。 好的 啊。现在这种小家电呀，就是有的这个大品牌的，他们也是帮助维修的，只是说像这种小的呢，他们不上门维修，就他们有一点儿，你得给人送过去。 送去 啊，我们请过那个苏宁邦克的嘛，他们也是维修这一类的小家电。但是他说我们这种就是没法上门。 对 啊，你得给我们拿过来，我们给您找师傅检查。 大家伙，冰箱、洗衣机，我不能让您搬回来，我们上门了，这小东西我们弄不过来。 确实都是这样的问题啊。我们要在这里呢先感谢一下网友我自己，他特别热心 啊， 不是我自己啊，他的网名叫我 自 己，他特别热心，就是每一次我们遇到一些什么问题，他都会就把我们应该干的事儿都帮我们做了啊，帮我们查一些这个资料啊、地址什么的。上一次有听众问那个关于德生收音机的事儿， 对， 这位听众也是特别热心的帮我们查，写的特别细，地址、电话，而且还亲自打过去，然后询问确认啊。这次呢，他听最近老有人想买那个人力三轮车，他也帮我们查了。 人力三轮车，如果您想买的话，我给您推荐一个咱们北京的老品牌啊，这可是老名牌，叫做双龙牌三轮车，在 地铁五号线惠新西街南口D出口，这儿有个天利红市场，里头有个飞燕车行，这儿有卖。这个我也是淘换了好久，他说我是先通过淘宝发现有卖的呀，然后又去找了这个实体店的位置。哎，您直接搜飞燕车行就能找到。在这儿，因为毕竟这老名牌啊，这咱们看着也都放心，这个也信得过。您可以先上淘宝看一看，要是有需要的话呢，直接去这个惠新西街这儿也行，因为这儿人家有实体店，您能够当面试车。 对，而且他特别细心啊，他也就是提示大家，就是如果您在网上看到的一些其他的卖什么三轮的啊，人力三轮的，就您先别去下单。 对， 说那个，有的不太靠谱。 这种大家伙毕竟还是自己亲自验证为实。 说这个是他自己亲自验过的，可以当面看货。 嗯 啊，另外呢，人家可以帮着送，送货是100块钱。 哦哦， 他后面又补充了一下啊，就是100块起价，看远近的问题啊。 对对对。 他也把这个车行的电话给我们发过来了，座机手机号都有，我们会放在今天的订阅号当中，有需求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浏览感受一下啊。 嗯， 如果有感受的比较好的话呢，麻烦也给我们反馈一下，我们确认一下。同时呢，也谢谢这位名字叫我自己的热心的帮友。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啊，他新买了一个手机，三星曲面屏的。什么叫曲面屏啊？ 就是那种特别高级的带一个弧度的那种。你见过有曲面屏的电视？你知道现在手机 带个弯吗？是吧？ 对，手机现在也出这个。我不太明白，就是手机为什么要用这种屏啊？因为电视是很大，你这样坐在沙发上一圈，每个角度看感觉都是正对着你的。手机这么点小屏幕干嘛要做曲面屏？这个 你用用就知道， 高科技，肯定有它好的地儿。 对，首先恭喜您啊，恭喜您啊。他说请问一下，这个贴什么屏幕膜好？灵敏度高，网上的那个膜的种类很多，什么软膜啊、水凝膜啊、钢化膜啊，哪个好啊？有没有用过的朋友能不能分享一下啊？其实按说现在这种比较高端的手机或者品牌手机，就因为咱们国人有这贴膜的习惯嘛，就你买的时候他都给你贴好了，或者有一张膜在里面。 对， 他为什么不给您膜呢？ 所以您考虑，你像苹果手机也不带膜，所以说随盒送一个， 就他不建议。 三星也不送，我觉得对，因为咱们现在呢，这些高端的屏幕呢，都已经是采用这种就是硬度啊，就仅次于金刚石。咱们说钻石和红蓝宝石，甚至于有的厂家现在已经在准备，就是直接用刚玉宝石，就红蓝宝石这个级别的来做手机平面。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对它造成磨损的只有石英这一类物质，日常生活中我们接触的其他东西都不足以损害这个屏。 对，以我个人为例啊，我之前那个手机那个膜，因为买的时候就一直贴着嘛，它自己带的，我就没管它。后来它不是有点起来了嘛，我就给它揭 了， 现在我等于就不用了。 现在觉得特好使是吧？ 对，我觉得这才是值几千块钱的手机呢， 应有的样子， 对吧？对吧？但如果就是大家非要习惯贴膜的话，哈，哪种膜好一些呢？ 没有好的，我这么跟您说吧，您就想吧，这个 啊，那当我没问啊，这问题给人搁这儿了是吗？ 真的，它只要有、你再怎么着，它有那一层玻璃，它就会影响咱们的亮度啊、细腻程度啊、灵敏度啊，都会多多少少受一些影响，只不过是受的多还是受的少的问题，您何必呢？ 那如果就是非得要贴一个，你甭管我就要贴， 捡贵的买。真的，摊上那种10块20块的千万别信，80、100往上的那种。 或者可以去一些手机的那个专卖店，他们也有那个膜的服务是吧？ 对，贴膜管 啊，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啊。所以贴还是不贴，您自己做一个最终的选择吧。 千万别在立交桥上贴啊，那都没法做到无尘那环境。你想吧，贴完的质量肯定好不了。 对，它手艺可能很好，但是就是那个环境， 对 尘土的问题它解决不了啊。您自行选择一下啊。下面这位听众找这个东西啊，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我知道，我见过那种东西 啊， 但是我见的呢是配套卖的，我没见过他这种自己缝的。他说哪儿有卖搓澡巾绳那种搓澡布的？我10多年前呀买过一尺，然后呢是在家附近百货店当时就有卖的，把它缝在毛巾上，这样的话呢可以，因为是在搓澡巾上嘛，自己就勒着搓后背，很好用。时间长了它现在已经坏了烂了，可是百货店呢没了，店都没了，我转了好几个其他地儿也没买着。哪位朋友知道哪儿有卖那种专门的搓澡布的？最好在西三环北路魏公桥附近。写了留了个电话， 13071171181，13071171181。 对，一般我们都是看那个就做好的搓澡巾是吧？有短的，有长的，有巴掌型的， 对 啊，各种各样的。他是就是想买这种布自己缝在那个毛巾上， 对 哈， 长一些，他有时候就是能把边边角角的地方都能勺得上。 行， 嗯， 搓可以啊，您别太使劲了，好多老年朋友那个皮肤干燥，其实都跟这个有关系。 咱们 太狠了， 上次讲那个皮肤瘙痒问题，中老年其实就跟这个搓澡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如果您每天勤洗的话，没有那么多的角质层。 我觉得这个搓澡巾其实倒可以用在别处，特别好使。我试了试。就是你擦家里面的那些 哦， 什么炉台啊，就是那个水盆啊， 我知道 啊，特别好用， 比那个百洁布还好用， 因为你手可以插进去， 对对对， 那个挺，甚至你给它弄干净了，刷碗都没有问题，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像家庭主妇，她总是干些活，你这样戴一个手套吧，她觉得很不方便， 是是， 但是呢又想稍微护着点手， 嗯， 所以你戴这么一个巴掌型的搓澡巾呢，哎，它又没完全的妨碍你，但是呢又护了那么一点，而且它很好用。 搓澡巾有一个好处， 非常好用， 它那个软和，它触感，你要像刷碗什么的，有什么没洗干净的地儿能摸出来，但是真戴上那胶皮手套，有时候刷不干净。 对，还有那个钢丝球容易拉手，但是这搓澡巾，哎，真的挺好使。 挺好，你说这主意不错，嗯，好， 把它改名吧。 好嘱咐。 好吧，这分享嘛，日子过日子，有时候就得分享很多经验啊。 是。 好，我们这个节目呢快到尾声了，我们赶紧把一些求购的说一下啊。 来看看这位朋友求购一个腌咸菜的坛子，这季节适合啊。大小希望能腌10多斤到20斤左右的芥菜， 应该是个老爷爷。 对，他说我住在南二环外的四路通，最好能离我的住址近点，希望在5块钱上下，大的再加价，谢了。电话是15811254583，15811254583。 好像是大雪节气之后就要 腌菜， 腌菜哈， 是 您晚了几天，好吧？这位听众呢想买一个二手的叫。铁腰板二手治疗仪这个是一个什么器械哈？可能是 绑在腰上的 想问一下谁有钱是不用的啊？电话是